第十届平壤国际科技图书展降下了帷幕。闭幕式28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、有关部门工作人员、教师和研究师参加，还有外国和国际组织代表和代表团、海外同胞代表团、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参加。闭幕式上向捐赠参展图书和资料的团体颁发了证书等。闭幕式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